可以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啦。 清风轻轻的将爱护送，让我此生找得好伴侣，用爱心对视，令到父爱都变得意，平凡和谐的歌，一声声充满着爱，用爱点点洒出哈。 和谐的歌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陈美玲爱的 Harmony。 早晨早晨，今天就是9月8日，农历是8月初二星期三。天气方面你望下去就很多字眼要慢慢细读。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广东沿岸海域仍然有骤雨。在上午5时，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强台风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大致是移向台湾一带，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度大概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在周末期间呢，骤雨会较多，风势较大。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现在28度。 提提你，天文台都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噶吓。 失了在路旁，其实 上你经过，难道我要花心思来解释感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谁人路过，仍然愿意跟你一起度过。 谁人在撒笑我，我不必在乎。当我感觉最好过， 谁在判决我功过？会调换位置吗？难道你要花一生才看清楚我？差不多，迷失了再路过。 走到最后遇上你经过， 难道我要 花心思 来解释感觉？差不多，谁都不知不觉。 难道我不配寻觅心爱过？ 从未计较等你为了爱捉磨， 仍然是失信我的选择。 从未介意比较没欠缺什么，从来没有不。 当年都是很多 fans 看的剧集《妙手人心二》里面的插曲，我们刚刚听的林保怡、陈洁仪的《不知不觉》。咁合唱歌，一阵间都会有另一首合唱歌，就来自咧早一排咧喺午夜时分嘅时候咧都重播嘅剧集啊。有时睇翻啲重播嘅咧，就好似仿佛真系冇睇过，要去追下咁。但系就算有睇过咧，当你隔咗若干时候咧。你又覺得都明知都知道劇情差不多啦，你又會有心機去看看，可能都是一種懷舊的感覺。看翻一啲重播劇咧，就已經係覺得今非昔比啦嚇。譬如可能啲人物方面啊，有啲已經係唔喺呢個圈啊，又或者係翻咗去國內嘅發展啊，又或者離開咗呢個圈去做另一個界別嘅嘢啊。咁就睇翻下，其實人有啲時候，如果你喺某一啲時段同某一啲人嘅合作咧，其實都係嘅。即係總之每一次合作啊，同邊個人拍檔做嘢嘅時候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都要好好珍惜。都唔知道拍咗之後，下一次有咩時候大家先可以再喺一齊。人與人都係噶啦，就算唔係做呢個娛樂圈嘅事業嘅，聽緊收音機嘅你哋。是同一啲朋友嘅認識咧，咁當時可能唔會覺得啲乜嘢，但係過後嘅時候覺得啊，原來嗰個機會都真係幾好，喺你嘅人生嘅路途裏邊認識到某某嘅時候，原來回望睇嘅時候都係一個幾好嘅福分啊！咁啊，講翻話套劇集喺午夜時段播嘅時候咧，就已經播完噶啦。而去睇下，嗰、那個係啲講啲有鬼上身嘅戲咧，就安排咗喺農曆喺七月份嘅時候去重播，亦都播曬啦。咁我哋懷念嘅就係戲裏邊嘅羅家亮同埋陳慧珊啊。陳慧珊亦都係轉咗去做，應該都係喺一個教育嘅行業啦。羅家亮就喺咗國內，而當時呢套 先生贵姓话播嘅时候咧，又唔算系好标青，但系其实都系一套叫座嘅电视剧。喺呢套剧集里面，罗嘉良就系扮女人，其实就陈慧珊嘅角色，鬼上身喺佢度就发挥好多嘅一啲演技啊。对你，我永不放弃。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局已定，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唯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路与天荒中一传奇，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起，承受了几多。朝天限期，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你。 跟你一起，而十个世纪未会死。亦不可分隔离，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局已定，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唯望 系啦，呢、这个剧集啊，叫做《先生贵姓》，罗嘉良同埋陈慧珊，里边头先呢一首歌咧，叫做好好听嘅一首情歌吓，《对你我永不放弃》。而家温度28度，今日最高34度啊！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 我只腳咧就會喺度做運動。其實好簡單嘅啫，攞個腳掌咧喺度左擺右擺，左腳做完就右腳做，一齊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後，咁樣咧就做幾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對你的腳咧係會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時咧，就算趕時間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氣先，咁先慢慢咧，只腳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個對心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尋晚休息咗一輪咧，嗰啲血靜止咗，突然間將血一齊衝曬上嚟嗰陣時，去緊張，咁或者會對心臟會有影響。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數咧就係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樣你自己喜歡吃的啦。咁最後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錢佩慶。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其中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即是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领导国家。穆罕默德哈桑出任代理总理，率领塔利班和美国商讨撤军的巴拉达尔担任副总统。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无意急于承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政府，华盛顿的决定将会取决于塔利班未来所采取的措施。联合国发言人表示，只有通过谈判达成的具有包容性解决方案，才能够为阿富汗带来可持续的和平。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向工人、雇主和部分投资者加税，建议企业缴纳国民保险的薪资税和股息税税率同样上调 1.25%，相信可以令到政府在未来三年筹集到360亿英镑，应付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约翰逊到国会解释计划，他说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国家财政出现根本变化，各方要变得合理和务实，透过加税改善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落实挽救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系统的承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新冠疫情过后的变化。约翰逊的做法被指违背竞选时候不会加税的承诺，惹来保守党、工党和商界的批评。他强调保守党政府的加税决定艰难但负责任，希望今个国会任期不会再加税。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安排，除了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內地地區和澳門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過回港易返港後豁免檢疫，每日名額6000個。政府又計劃本月15日推出來港易計劃，容許身處廣東省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計劃的指明條件，入境香港時獲豁免檢疫。来港易计划亦都将设配额制度，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个，详情适时公布。政府宣布，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将会进一步以专业拭子采样取代深喉唾液样本，作为政府接纳的强制检测方式。今日起，因应与确诊个案相关，和因为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要接受强制检测人士必须要到流动采样站、社区检测中心或认可本地医疗检测机构采样检测，以符合强制检测要求，幼童可以继续以粪便样本进行检测。至于本地邮轮、公海游员工同乘客、表演场所内不佩戴口罩的表演者，换班离港海员、机场同指定检疫酒店已经接种疫苗的员工，港府话不会再接纳深喉唾液样本为强制检测方式，详情另行公布。

而家时间5:38，今日咧就嗰个天气方面咧都几高嘅温度啊！今日最高会有34度啊，所以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出咗啦。现时咧就28度。首先咧，之前喺答半前咧就听嗰首歌啦，对你我永不放弃咧就是、来自罗家良嘅《先生贵姓》，咁就系一套咧就系讲一啲系有鬼上身嘅一啲剧集。虽然咧就好似觉得好似啊呢啲鬼怪戏啊，唔好咩咩道人迷信之类，但系喺剧集嚟睇嘅咧，或者讲故事咧，呢啲永远咧都系好受欢迎，又要惊又要斯斯缩缩，但系又好似好想听落去咁样吓。咁啊冇所谓嘅，睇戏啫嘛，咁啊当套戏睇，同埋里边啲歌咧又好听。以往一啲经典嘅讲一啲鬼怪嘅剧，除咗头先有提过呢个《先生贵姓》之外咧，有啲大家唔知道有冇记得咧吓，郑裕玲都做过一套《开心女鬼》啊，咁又有老友鬼鬼啦，有呢个大闹广昌隆啦，冲上人间，原来里边咧都有系张家辉啊，同埋张可怡。时日过去咗嘅时候咧，你又发觉哦，原来佢哋好多啲艺人咧都拍过好多嘅戏啊，有呢个吴启华同关咏荷嘅《全院满座》啦，有七姊妹就系呢个《向海南》里边啊做一个鬼怪嘅鬼嘅吓，咁而七号差馆啦，又张可怡啦，有呢个系《鬼同你 O.T.》又几好笑嘅一套喜剧，一个喜剧嘅电视剧去睇咧。你又唔會有嗰種驚啊，係覺得幾得意嘅嚇嗰個手法。而頭先所提及到嘅其中一套咧，就係幾時重播咧都好受歡迎。而加上周海媚啦，周海媚做一啲咁樣嘅角色啦，楚楚可憐嘅咧，同埋加上佢都係靚女啦，所以咧係好受歡迎啊！嗰陣時呢套劇裏邊咧就係有呢一首主題歌曲。抱紧眼前人， 本应相爱，本应相衬，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这一刻抱紧多

你却无法停留，让我逐梦留住你，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让一一再现我心底，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每个冷冰的晚上那温暖都在我心，幻象似的爱情始终会消失去，那幻影却一一再现我心底，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叫我每一个晚上也可 呢一套电影，哇！睇翻啲资料嘅历史嘅时候，都有翻咁上下年份啦。但系好似仿佛昨天嘅事。嗰阵时喺即系八十年代香港咧，电影都非常之蓬勃，百花齐放，乜嘢类型嘅电影咧都系会有嘅。打嘅电影又有啦，即系功夫片啊，爱情片啊，当然离不开啦。又有即系最佳拍档嗰类嘅戏啦，而一啲系讲系鬼怪嘅电影都好多。嗰时系啦，洪金宝都好多啲鬼系列嘅片啦，咁但系系搞笑嘅形式啊。咁而幻影咧就喺八三年嘅时候啦，数翻都好多年啦，咁又三十八年噶咯，哇！真系嗰时嘅谭咏麟咧系都有又拍下戏啦，又唱下歌咁样。而呢套戏咧就同黎淑君一齐做嘅，套戏嘅歌曲咧。亦都系得到第四届嘅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歌曲，就系我哋刚刚听嘅《幻影》。而呢一套《阴阳错》系电影，就叫《阴阳错》。喺嗰阵时嚟讲，八三年，哇，可能好多电影都咁蓬勃啦，经济又好啦，套套都好卖座，1400多万嘅票房，就系好紧要噶啦。而另一套咧就喺八七年嘅时候咧，就系张国荣同埋王祖贤嘅《倩女幽魂》。八七年之後，即幾年後嘅套電影啦，咁係徐克嘅作品啦。套戲嗰個嘅票房咧都緊要啊，係1800多万。 永远存在，留此刻的一片心，半倾心的这份爱，命令灵魂仍入进来，请你换黎明，不要再不要我。在浪漫感觉放我佛世爱，而清风的温馨在冷雨中送热爱，默默让痴情突破障碍，悠悠凉夜不易，便讲 在梦幻诗意，永远难替代。人敞开心扉，在漆黑中抱着你，莫让朝霞流进。 听呢首歌《黎明不要来》吓，咁系叶倩文啦。但系谂翻喺套戏里边咧，就差唔多结尾嘅时候啦，就系、是、呢个书生张国荣啦吓，林采臣同呢一个聂小倩，哇，真系不作他人想，好靓嘅呢个女鬼就黄祖贤去做啦。而家久不久有时都有翻佢啲消息喺加拿大点点点咁样吓，但系当年咧真系最黄金、最经典、最靓嘅时候。咁而呢套戏都得好多个奖项，咁歌曲亦都系得到最佳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啦。香港呢边嘅金像奖有会有啦，咁而亦都有呢个最佳嘅男配角。佢做戏真系好鬼马，好入戏，嗰、那个就系五马啦。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庞，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终心望路随人往往。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我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 王祖贤五马呢啲组合咧都唔会再有啦，吓、啊，即系啲经典嘅组合。而喺监制方面就徐克，导演程小东，又有写歌嘅黄沾，全部一啲猛人都喺晒一套戏里边，所以嗰时真系个视觉享受嚟嘅。倩女幽魂之后接近六点钟啦，一阵六点后咧，我哋会有雷博士啊，就会讲下有氧运动同埋无氧运动嘅分别。咁大家如果系有睇钱佩兴专业嘅《清晨爽利》嗰处咧，都有拍咗条片讲有关呢个有氧运动同无氧运动嗰个分别嘅。如果你未睇咧，又可以一阵听嘅同时又去睇睇先咯，嗬。转头新闻之后见你啦。 唔会加税嘅承诺惹来保守党、工党同埋商界嘅批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而广东沿岸海域仍有骤雨。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喺马尼拉东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同时，强台风灿都集结喺台北东南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13.6度、东经121.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00点，下跌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20点，下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11美元，卖出179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風景好靚嘅，好優美嘅。咁啊，而家去到大埔教育大學啦，即係新嘅工作崗位啦。咁啊，哇！我真係好好，我哋編咗個辦公室俾我咧，就係、是、面向嘅八仙嶺， 哦， 面向海景，同埋我係最遠嗰邊咧，係面向呢個好靚嘅泳池景。咁啱啱望正咧，就係教育大學張仁恒校長嗰個嘅屋企。咁啊，嗰邊真係好靚。咁所以啊，我呢個禮拜翻工就係即係你知啦，我哋而家喺工作都係成日睇住個電腦啦，對住哇，一打開個窗望出去遠嘅景， 哇，成隻眼都舒服啲喎。 係啊，我記得嗰啲地產經经纪咧，成日 sell 人哋买楼咧，喂呢、這个海景都值100万啊！哇，我觉得我办公室个海景系真系无价。 咦，咁得闲要拜访下你嘅办公室先。 系啊，咁啊啱啱都执得7788啦。咁啊，因为咁多年嚟嘅书本啊，好多啲。其實我都有啲唔係好捨得，其實我好多舊時學生做嘅功課咧，我都留喺度。 哦，你都係比較懷舊。 係啊，我即係咁多年咧，我帶啲學生去一啲歷奇啊、户外嘅活動啦，咁啊翻嚟咧要做一啲記錄冊啦，會做啲心靈嘅分享啦。佢哋做啲記錄啊，係好有心機。 其實都咁啊，好有紀念價值。 好有紀念價值啊！所以而家講緊成差唔多20几年前嗰啲嘅學生啦、舊生嘅功課咧，我而家仲 keep 住，因為大家。相聚嘅時候咧，我竟然攞翻佢份功課出嚟，我睇 咁佢哋會好開心咯。 嗱，錢輩兄，你當年咧，你話寫過你會做咩嘅喎？咁樣 哇，如果嗱，即係我係嗰個學生咧，即係好感恩、好感激嘅心。哇，估唔到我喺雷博士嘅心目中嘅地位係咁重要㗎，咁係嘛？ 唔係呢個，我諗同我細個成長嘅時候咧，因為我而家仲相遇翻我哋小學嘅同學啦。其實我哋小學同學咧，而家講緊係60、70年代咧，係對於我哋嘅師長咧係。好尊敬嘅，咁所以能够系 你将呢样嘢带翻落去， 系啦，我觉得 传承 即系所谓薪火相传啦，而且系教育大学本身系做好多教师嘅培训工作啦，咁你自己都要有一个薪火相传嘅心啦，你先可以做到呢样嘢咯。 最紧要系你嗰份热诚啊，吓。 仲有嘅， 就係話你仲有咯，好多咯，所以我諗你喺呢度咧會繼續做落去，做到自己覺得係想再轉變為止啊！ 咁我都希望清晨爽利同錢輩兄可以繼續每個星期三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健康同埋運動嘅資訊啦。 原來運動嘅嘢講極都講完啦嚇。嗱，咁啊今日有一個問題又想問一問啊雷博士啦，我諗好多朋友都會有講嘅運動咧，有分開有氧運動同埋無氧運動。到底他们两者的分别是什么呢？哪一样会比较好一点呢？ 喂，这样真的很多人问的，全部人很有趣。香港人经常有台面，譬如有几样食物，他肯会说哪样好一点， 是 即是很喜欢比较的。由我们小个的文化，可能阿妈带我去街市买餸都已经惯了，哎，芥蘭便宜一点还是菜心抵一点啊，这样 始终都是喜欢拿来比较。 跟着比较完之后买了那样了，跟住仲要送個葱啊，咁樣仲要搭科樣嘢噶嘛？呢個可能嘅文化啦，咁講下笑啫。咁其實係有氧運動同埋無氧運動邊樣好啲咧？ 係 成日都有人問嘅。有氧運動咧，即係話跑步、游水、單車啦，係咪？即係而家 總之你要氣來氣喘嗰只。 嗱，譬如我哋10月香港有馬拉松可以復辦啦，咁呢啲就係所謂嘅有氧運動。而無氧運動咧，就係、是、一啲高強度狂爆嘅，譬如舉例你跑100米，基本上相對地咧，你唔需要攝取好多養分嘅。吸一兩啖咁樣， 咁你就一鼓作氣啊嘛，係嘛？ 譬如你去做一啲重量嘅訓練，你舉起一個重量，咁你可能都係吸啖氣一兩啖氣，咁就做到啦嚇。咁其實首先我哋喺生理學上點嚟定義有氧同無氧咧？我哋通常咧用個強度嚟分先。一般運動生理學嘅教科書咧，有啲就講係80%，有啲又講到85%左右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嗰個運動嘅強度咧係高過85%。左右咧，咁呢个就属于系无氧运动。咁低个咧就属于系有氧运动。咁嗱，举例啦，就算一啲精英嘅马拉松跑手，跑2个钟头左右跑完嗰啲咧，佢整体嘅强度咧，大约系75%左右咧。 系， 咁即系话跑马拉松咧，相对地咧，基本上都系一个有氧嘅运动。譬如你跑100米咁，跑100米短途去冲啦，咁你梗系。 狂爆噶啦，你冇理由流力噶啦。咁、你去到你百分之百嘅能力咧，咁呢个就系无氧运动。好啦，嗱，咁我哋理解咗呢个概念嘅时候咧，咁我哋睇下边样嘢对身体好啲咯。如果你话有氧运动吓、即系强度系低过六七成左右啦，或者系低过八成啦。咁呢啲咧係令你持續會有一個有氧訓練嘅效果嘅。咁呢個咧就係話所謂心肺功能會改善啦，你嘅血液循環系統好咗啦，你嘅荷爾蒙系統啊，你整體嘅新陳代謝會好咗。 咦，咁就話哇好啊，我揀呢個有氧運動咯， 心臟就健康咗啦，係咪？你啲血管就暢通咗啊嘛，係啦。咁嗱，有氧運動當然啦，呢、這個就而家多人揀啦。好啦，咁另外一個所謂無氧運動咧，就做一啲狂爆嘅動作，就而家潮流興嘅啲咧，叫做 HIIT 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即係那些年嘅鄭多燕啦，係咪？係聲啊咁樣，或者你見人哋嗰啲軍隊啊、紀律部隊啊，做一啲循環嘅訓練嗰類咯，咁係好高強度嘅。咁高強度嘅訓練嘅效果咧，就令到你嘅肌肉咧係結實嘅，有肌肉嘅嚇。譬如你做掌上壓呢啲係屬於高強度啦， 哇！咁呢啲咪即係紀律部隊訓練嗰啲 類似啦，係啦。咁或者係而家喺健身中心都好多呢啲嘅課程嘅。咁呢個訓練嘅效果嘅益處咧，就增加你肌肉。有肌肉就有健康啦，我哋成日都讲啦， 机不可失啊嘛， 系啦，动色先机啊嘛，系咪？都系肌肉个肌。咁所以如果你系需要增肌肉嘅话咧，无氧运动咧，相对地咧系可以帮到你嘅。好啦，咁咧那些年有个讨论啦，就话大部分人咧都倾向以为咧有氧运动系对身体好嘅。嗱，呢个有得解释嘅。原因咧就喺五六十年代咧，当年咧就好多心脏病嘅个案出现。咁當時咧就係美國嘅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咧，專家嘅研究團隊咧有兩個嘅建議，就交俾管理層，一個咧就叫有氧運動，一個就叫無氧運動。OK， 咁而對於針對而家講緊五六十年代嘅心臟病呢一樣嘢，心血管系統啊或者冠心病啦呢類嘅，咁當時嘅資料顯示咧就係、有氧運動咧。相对咧系个效果好啲，咁于乎咧就好多研究嘅基金咧就系俾咗喺有氧运动一方面嘅研究，点去改善我哋心血管嘅健康。咁经过咗而家讲紧系四五十年嘅研究啦，咁已经好肯定有氧运动对预防我哋心血管疾病啦，包括一啲慢性疾病啦、糖尿病啊等等都好有用啦。咁但系个健身市场咧就去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开始兴起，咁如果你啊钱宝兴你开一个健身中心，你系老板。如果你淨係做有氧運動咧，你唔夠廣泛，即係你買嘅嘢嚇，譬如我去街市，我買餸嚇、蔬果，樣樣都有得賣， 乜嘢都要有啲啊嘛， 好似超市咁，咁、你吸引到更多嘅客人嚟咯。咁於乎咧，大約喺九十年代度咧，就開始咧就研究翻，咦，無氧運動，所謂肌肉訓練啦，或者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咧。對我哋身體有咩好處？咁而家都經歷咗廿幾三十年嘅研究啦，發覺喂好嘢嚟噶，肌肉訓練咧，甚至無同我哋嘅減肥嘅效果啦，有一個所謂延後消脂嘅效應啦，令到我哋整體嘅新陳代謝啦、免疫系統咧，同樣有幫助嘅。咁所以而家好多咧出一啲所謂綜合嘅研究啦，英文我哋叫 meta-analysis， 即係有譬如100篇嘅研究，我哋將呢100篇研究綜合咗佢，然後再睇下出嚟嗰個結論係啲乜嘢。咁發現咧，嗱呢個結論就基本上都好清晰噶啦。有氧同埋無氧運動兩樣對身體同樣重要。 咁所以如果我想身體健康咧，就兩樣嘅運動我都要做。 冇錯啦，所以如果你淨係去跑馬拉松嘅話咧，咁你上身嘅肌肉咧。你冇不鍛鍊啊嘛， 係 咪？咁你同一時間啊，你都去健身室或者買兩個啞鈴喺屋企，咁做翻啲上肢嘅力量嘅鍛鍊啦。咁調翻轉，如果你淨去健身室做力量訓練舉重嘅，你心肺功能嘅效果又唔係咁理想喎。 咁又唔得喎。 咁你咪應該又要去跑下步啊，又要做一啲輕騎嘅有氧運動咧。咁啊兩者啦，咁兩者做下咧，而家我哋喺科學嘅訓練咧。就稱之為一個叫做交替訓練 ，cross training。所以你見到譬如係一啲精英嘅運動員譬如舉例李維斯嘅踩單車，係咪？咁啊，典型係呢啲係高強度去爆啦。 哇！佢啲個大髀啊，踩個單車個爆炸力幾緊要。 咁佢亦都要咧做翻啲輕強啲嘅有氧運動。咁所以譬如足球員，佢淨係踢波，佢高強度搶來搶去嘅，佢又做翻一啲足球肌肉以外嘅肌肉。 都要俾佢練習。咁所以呢個而家就講到係有氧同埋無氧運動咧，我哋喺生理學上咧就會用一句説話，就係兩樣同樣重要。對健康嚟講，就不存在係邊一個好過邊個。 咁啊，即係等於咧林思維嗰飯啦，營養咧叫我哋唔好偏食就係咁解。你乜嘢都要食下，你都淨係單一食緊一啲嘅話咧，咪其他嘅就攝取唔到咯咁樣嚇。 但係有一個嘅討論嘅空間就係，如果你係精英運動員，你係比賽嘅話，咁譬如嗱，你係精英嘅馬拉松跑手，咁如果你做得太多嘅有氧同埋無氧訓練啦，你嘅肌肉訓練咧係令你肌肉會重咗噶嘛，肌肉會結實咗，佢會重咗。咁同埋我哋肌肉咧有分紅肌同埋白肌啦，紅肌就係俾我哋長跑噶啦，白肌就係俾我哋短跑噶啦，咁用啦。咁咧可能對你嘅成績未必有幫助，因為如果你做得上身嘅力量太多，你去跑馬拉松咧，你個人咪重咗咯，你會跑慢咗。咁所以如果你從比賽嘅角度咧，你就需要平衡翻兩樣嘢嘅比例啦。但係嗱，好老實講，前輩兄，我哋大家都係借用運動作為休閒嘅啫，係咪？我哋都最終目的想健康， 係我哋唔係運動員嗰個角度啊。 咁所以從普羅大眾嚟講咧，就係兩樣都做下咧。對整體的健康嗰個好處嘅得益咧係最大。 咁即係話嗱，我喺翻我哋生活上啦，啊，我真係休閒嘅 ，keep 住身體健康。我得閒咧可以慢步行，或者又急步行啦，即 係行下山都行啦。 視乎各人嘅情況啦。有時候我喺屋企啊冇嘢做，又攞起個水樽舉下咁樣，咁啊平均咁做下咪得咯，係咪？ 冇錯，其實如果你覺得個水樽唔夠力嘅話咧，唔夠負重唔夠咧，不妨係真係買兩個啞鈴。咁啊，而家我見網上我自己啦，即係呢兩年疫情期間咧，我都喺網上訂購咗兩 set 嘅啞鈴，佢好好個送外貨嚟嘅喎。 係啊，咁咧你屋企又有嚇？ 係啦，我寫住又有。 慣咗成日做手啊多啦，咁只腳咧我係咪要有啲圓咁掛住喺度嚟？都有個力量去提高只腳咧， 或者好簡單嘅啫，即係我就每個星期週末咧都會睇足球比賽噶嘛，電視嗰啲咧，咁我會都會喺屋企度，譬如我做一啲弓步啦，做啲半蹲嘅動作啦，係咪？咁我利用身體嘅重量，其實你試下做一個半蹲嘅動作， 即係模型凳。 模型凳係啦，你挨住埲牆坐模型凳，你如果可以嘅話，你做試下兩分鐘、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因為嗱，我睇波咧。球賽就一定有個時鐘喺度，佢喺角落頭度噶嘛。咁你感覺一下嗰個肌肉咧，係震下震下出力嘅。咁如果你零到十分，即係十分就最攰嘅話，你做到七八分攰啦，咁又鬆下。 其實嗰度就已經鍛鍊緊你下肢個肌肉 嚇。肌肉訓練啦，係啦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大家從健康嘅層面咧，就唔需要谷得太盡嘅。谷得太盡嘅話，你一來都會可能有受傷嘅風險啦，亦都整親呢樣嗰度就唔好啦。咁所以有氧同埋無氧。兩樣夾埋嚟講咧，而家嘅科研咧就推算嚟講咧，你嗰個死亡風險咧係較淨係做一樣咧係仲要低啲。 係嗱，咁啊，每一日咧，我哋話要有起碼30分鐘嘅運動， 起碼 咁你就可以分配下啦。啊，每一日咧，可能你一三五咧就做下有氧嘅，二四啊做下無氧咁。 唔係咁啊，前輩兄，其實每日30分鐘嘅運動咧，呢個喺世衞嚟講係叫做最低嘅健康 指引。即係起碼啫嘛，係啊。 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已經有30分鐘嘅行路嘅習慣， 不如加多啲， 加多10分鐘，翻屋企買兩個啞鈴， 係 啦，做一啲個動作或者。甚至乎可以係買啲橡筋帶啦，或者一啲屋企嘅健身器材啦，係幫到你做一啲上肢或者身軀嘅力量嘅鍛鍊，咁就 咁。所以其實咧，最好咧係你喺一次嘅運動裏邊兩樣都涉獵，係咪啊？ 係啦，冇錯冇錯。 哇，非常之好好嘅一個資料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貼士。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做開運動嘅咧。頭先嗰啲資料都係一個提醒，冇做開運動更加係要 今日開始 我要做啦咁啊！ 係啊係啊，所以有氧同埋無氧運動咧兩樣嚟講咧，對我哋身體同樣有益處嘅。 係咁啊，唔該曬雷博士。嗱，下個禮拜咧又安排你同你個老友一齊咯。 係啊，我就捉埋阿林思維上嚟喺晨早呢個6點鐘做住運動講營養啦。 係啦，運動加營養，各位朋友留意啦，下星期三繼續係收聽啦。拜拜， 拜拜。 在我心中，永不见泪眼低垂。美丽童话不再返，再没有美丽童话不再返。美丽童话不再返，不再返，无复以往欢笑。 见了。美丽童话共我不知不觉地告别，在我心中今只见雾气千重。美丽童话不再返，再没有美丽童话不再返，美丽童话不再返，不再返，无复以往欢笑去了。我的心怎么不苦楚，怀念以往欢声正多，但我愿永远有微笑，从来没有恨，从来没痛楚，从不问为何。 美丽的童话结束，我们今天星期三清晨上来，遇到下个星期一早早再见你，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安排，除了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过回港易返港后豁免检疫，每日名额6000个。政府又计划本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許身處廣東省和澳門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計劃的指明條件，入境香港時獲豁免檢疫。來港易計劃亦將設有配額制度，深圳灣口岸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個，詳情適時公布。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組建臨時政府，稱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主要官員全部是男性，最高領導人阿洪扎達將以埃米爾，即是國家元首的身份領導阿富汗。阿洪扎達首度發表訓示，要求新政府維護伊斯蘭教規，強調新領導層會確保持久和平、繁榮和發展，人民應該留下參與重建。阿洪扎達又表示，塔利班會致力順守和伊斯蘭教法不抵觸的國際法、條約和承諾。美國白宮表示，無意急於承認塔利班作為阿富汗的政府。 日本執政自民黨總裁選舉將在本月29日舉行。日本傳媒報道，被傳為熱門人選之一，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由於在民調中落後於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因此传出他考虑不参选，改为支持河野太郎。另外有报道指，前总务相高市早苗可能在今日稍后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出选。高市向传媒透露，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鼓励，希望完成安倍留低的重要工作。如果高市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出现他和河野以及前外相岸田文雄的三人相争局面。读卖新闻早前公布的民调显示，日本民众认为最适合当首相的人选河野太郎以 23% 排第一，其次是石破茂，第三是岸田文雄，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只有 3%。 世界杯亚洲区十二强赛，国家队0-1不敌日本，日本的大壁勇也在39分钟门前建功奠定胜局。国家队在十二强赛开局两连败，同组的澳洲1-0险胜越南，取得两连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同埋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天是9月8日星期三，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政府发信给现有211名区议员，这个星期五开始分四批宣誓，信中列明宣誓要确保真诚庄重，意识不能够展示政治化标志，不可以戴防毒面罩和雨伞，否则会取消资格，但会有申述机会，一旦被驳回将会丧失区议员资格。一起讲下。 政府下个星期三会推出来港二计划，容许广东省和澳门的非本港居民免检疫来香港，经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各有1000个名额，稍后公布详情。有内地居民说，相信回程回去内地仍然要隔离检疫。